星星战队对无极战队的团队赛终于打响，这一场依然是无极战队的主场，而这次选图终于不再是临江水狼了。泉岩奇海，沐日下的校场，各色旗帜迎风招展，旗帜不是摆设，每一个旗帜都是一个标记，插旗的位置或是一汪泉眼，或是一条火脉，这些区域都不是随随便便踩上去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旗帜的存在，这幅图的对战起来要顾及的地方就很多了。换是没有专业训练过的人，肯定会觉得束手束脚。无极战队选这图是继续着他们欺负对手不够专业的思路。观众频道里，无极战队的真粉们依然固执地给无极战队加着油，那些只为看星星笑话而来的，此时虽然心怀期待，却变得很低调，甚至有的人此时已经离开。有人离开，也有人进来。挑战赛的房间号是对外完全开放的，而且赛程里也可以清晰查到每支队伍比赛的房间。没有人注意到刚刚进入比赛房间的数个角色，而这些个角色也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举动。进了观众席，只是一扫目前的比分，随即吃了一惊。4.5比1。家事俱乐部会议室，刚刚观看完家事战队9.5比0干脆利落的扫灭对手，家事老板陶轩和经理崔丽随即就把观看比赛用的角色转去了星星和无极的房间。在看到星星抽到这签的时候，他们都笑了。他们不否认拥有叶秋坐镇的星星肯定会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挑战赛第二轮他们居然就抽到了职业出身的战队，只能哀叹运气太不关照他们了。陶轩可没有什么亲手把星星和叶秋葬送掉的情节，只要星星不在，无论是何种方式他都会觉得一身轻松。现在星星运气如此不佳，在这陶轩看来可就是大喜事了。不过作为两个俱乐部的头目，陶轩和崔丽还是很负责任的先和自家的战队待在了一起，虽然肯定没有人会觉得家事会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比赛结束，两人照惯例给战队选手们送上了祝福后，就连忙转过来看星星的笑话了。挑战赛的专用赛场当然是有积分了，两人就由崔丽拿着一个角色，这一转进房间，一看上面的比分，两人都情不自禁地摇了摇脑袋，重新睁开了眼。4.5比1，星星战队4.5分，无极战队1分。他们没有看错，也没有看反，星星战队现在正以绝对的优势领先着。接下来的团队赛如果再获胜，那再次回合杀个2分就可以确保胜利了。陶轩和崔丽面面相觑了一下，屏幕上比赛却已经开始。崔丽把上帝视角搁到了星星战队的角色上，没看两眼就吃惊地叫了出来。 这不可能。怎么？ 陶轩这时正心不在焉地想着什么，一听崔丽嚷嚷回过神来，看到崔丽正往屏幕上指着，连忙一看之后也是呆住。让两人惊讶的正是星星战队几个人的装备，这点装备真要说成色，不至于吓到两位家世巨头，但问题是这和他们所认知的星星战队应该很贫乏才对，这突然之间哪来这么多的装备，而且是银装。观众的上帝视角不像对战中的双方， 需要到了一定距离才能查看装备。想看哪个角色装备，点角色查看就是。银装的属性向来是隐藏的，但银色字体总不会假。虽然银装也有垃圾，但现在人都穿在身上打比赛来了，可没有这样虚张声势的。 一件，两件，三件。 崔丽这点着星星出战的五个角色，一个接一个的就数起来了。随着数字的增多，音调还带变化的，一直数到17，总算是停下来了。这个银装数量对于一支职业战队来说一点也不多，但是放到此事的星星身上，却已经足够陶轩崔丽震惊了。数完数的崔丽回头看了一眼老板神色，发现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不理解，一样的不能相信。星星战队折腾起来这才多久啊，居然这么快就有17件银装了，家底儿很厚啊。陶轩和崔丽呢，都是无比熟悉战队运作的，一下子弄出来17件银装，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两人又是愣了会儿神，比赛的双方都已经开始交手，却也吸引不了二人的注意力。 打电话叫陈叶辉过来， 陶轩突然开口吩咐。作为一个揣摩老板心思的经营管理者，崔丽还是相当称职的，一听老板这吩咐，立刻就想到了其意图，连忙掏出手机招呼了陈叶辉，同时把老板没说的安排也吩咐了下去。陈叶辉这会儿也正在看星星的比赛呢，但和陶轩崔丽不同，他没去家室那边摆什么姿态，这家伙一早就钻到星星和无极的房间围观去了，和打脸党们站在一起，让陈叶辉觉得心潮澎湃，难得有这么多的贴心人呢。谁想接下来就是和他这些贴心人一起被打脸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千呼万唤的星星败局从单人赛第一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陈叶辉早就把星星出战的角色一个一个点着看了，结果自己也是吓了一大跳，这么多的银装，事先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情，各方面渠道的消息都丝毫没有透露过。不过作为网游里工会的领导者，陈叶辉也是战斗在抢 BOSS 一线的，当然知道君莫笑集结起来的那个盟军最近有多风光。但是他们虽然抢到了相当多的 BOSS， 但完了却要5家瓜分，这样算下来摊到每家的收入其实也不是特别惊人，就这段时间的这点收获就可以做成这么多银装了吗？陈叶辉一边翻找着材料一边不住地摇头，结果就在这时接到了崔丽的电话，拿着这段时间抢野兔 BOSS 的工作报告过去。陈叶辉这一听多少也明白是怎么事了，他正要翻找的可不就是这方面的材料吗，连忙找出后火速赶到了家室的会议室。家室训练室虽是线上比赛，不过作为一支团队，为培养团队意识，也不至于放羊到大家各找各地儿，各抱个电脑随便打的。比赛选手们终归是要在一起的，只不过区区这样一场挑战赛，一个和职业半点边都沾不着的玩家队，对于家世来说实在不需要太认真，获胜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这实在是太理所当然了。比赛一结束，家世的队员就相继离开了训练室，对于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多需要在意的，只是离开了训练室回到各自的房间后，所有人不约而同立刻打开电脑登录荣耀， 随便拿个账号就往挑战赛的专用区跑，而后一起冲进了那个早已经打听好的房间。4:5:1，星星领先。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吃惊之余，心下不由得却生出了丝丝忐忑。星星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对手啊。在一个又一个忐忑的人当中，却也有开心不已的。苏沐橙拿着他的账号，在观众频道里华丽的大声地喊了一声“星星加油”。仅仅是4个字，很不起眼，但是这却是今天晚上出现的第一场直接为星星加油叫好的声音。那些心态偏向星星战队的观众，大多却只是为了看别人笑话。真要说对星星有什么感情，还真不至于。他们就算喊了星星加油，也不过是为了恶心别人而已。而现在，苏沐橙的角色猛然爆出这么一声，一下子就显得特别晃眼。那些会积极跑来打脸看笑话的，无不是热血的好汉。苏沐橙虽只简单一句，但却是公然叫板，围观打脸党们顿时就有点冲动了。还没等他们发作，苏沐橙的角色又是一句“星星必胜”刷了上去，紧跟着“星星加油”和“星星必胜”两句话被交替狂刷。苏沐橙刚才的比赛时都没这么猛的爆手速，现在却是完全释放了，瞬间就把屏给扒了。 猖狂！ 围观打脸党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七嘴八舌开始还击，但苏沐橙这时早已经把关注的重点放到比赛里去了，观众频道直接甩到一边隐藏了，那里是不会有什么重要信息的。双方队伍的指挥或是交流文字，那自有比赛用的频道显示。而仔细一看比赛的局面后，苏沐橙就不如刚才那么欢快了，倒是加时的其他选手这一会儿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虽然不知道之前星星是怎么领先的，但看现在团队赛好像也没怎么可怕嘛。会议室里，陶轩和崔丽也渐渐被比赛场面抚平了情绪，拿着材料提心吊胆赶到会议室的陈野辉进门后，却是听到老板和颜悦色地招呼了一句：“ 哦，来了，坐。” 陈也会有些小茫然，准备好的材料顿时也不知该不该递过去。询问的目光投向崔丽后，崔丽倒是伸过手来，把材料先接过翻看了起来。陈也会无事可做，也看起来了会议室投影幕上正在进行的比赛。他们这些人毕竟是混在职业圈的主，手头虽然没有职业选手的技术，但多半会有些职业级的眼光。陈也辉看不及眼，也立刻确定了双方优劣，顿时明白老板为什么看起来心情不错了。